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4月5号。涿州市召开市政府8届3次常务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由市长陈宇主持，与会人员共同研究了涿州市两围治理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和涿州市关于保定市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方案的贯彻落实意见。近日，涿州二中、清华附中、中国统一教育教研培训会在涿州二中举行，培训旨在提升教师素质，共同探讨研究网络信息时代的新教学模式。为做好中学生的结核病防治宣传，日前试验中学举行了结核病防治知识培训。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法治观念，减少校园犯罪，为学生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近日涿州市窦庄学校开展青少年法律知识讲座活动。活动中，窦庄派出所负责人做了以预防校园暴力，构建和谐校园为主题的讲座。这次活动增强了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帮助他们树立起自我保护和知法守法的意识，对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清明小长假期间，中国新歌声第6场海选火爆开唱，这场海选的结束也意味着中国新歌声涿州赛区的海选活动正式落下帷幕。本次海选共有68位选手参加，33名选手成功晋级。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南方天空飘着北方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江帆。 嗯，我是彤彤。 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我们来聊一聊比较高大上的一个话题。 嗯，什么话题？ 我们来聊葡萄酒。 红酒。 哎，对，葡萄酒。那想先问一下彤彤啊，你对葡萄酒有什么了解吗？ 我说了解，这个真的是不敢说，但你说喝过，我还是喝过点的， 喝过超市二三十块钱一瓶的， 那也喝过，但是几百的、几千的我也喝过。 嗯，能喝出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贵的好喝了。 哎呦，了不得，这都能喝出不一样。好吧，那这样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来自莱恩堡酒庄的酿酒师张梦辉先生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来欢迎您。有点紧张，好，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莱恩堡酒庄的酿酒师张梦辉。 张先生，今天也是您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也是想请教您几个在小白看来比较专业的问题，但可能在您看来会很简单的问题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你看我也问过彤彤了，我说这个葡萄酒，您看彤彤说几十块钱的， 对， 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喝过，你看贵的82年的拉菲，这个是多少钱呢？也是几万块钱吧。 八二拉菲呢，有正牌、副牌，然后它的正牌呢、有几万块钱一支。像这个，特别是巴尔拉菲，然后这个酒呢，让中国人传的是沸沸扬扬的。 对呀、 但很多人可能没有喝到过。也不知道。 但大家都知道，没喝过也知道。 对， 你看这个酒贵的几万、十几万，便宜的二三十块钱，超市也能买到。那这个顶级的酒和这个便宜的酒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我们普通人这个对葡萄酒没有特别大的研究的话，还真的是不太能品出这个区别来。能不能和我们来科普一下？ 我简单给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酒庄酒和酒厂酒的区别实际上是很大的。 酒庄酒和酒厂酒、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种贵的酒一定是酒庄的酒是吗？ 没错没错。 超市这个二三十块钱一瓶的就是罐装的酒厂酒。 大部分罐装酒几乎都是酒厂酒。 好，那您来说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呢？ 酒庄酒呢，实际上我就是简单的归纳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种植园。 种植园。 对，有自己的葡萄园。 嗯哼。 你只有有自己的葡萄园了以后，你所有的它的质量、产量，你才能够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定要有自己的发酵车间。这个发酵车间呢，就是咱们原料来了以后进行前处理，包括发酵工艺流程所有的操作在里面。第三个呢，一定啊有自己的酒窖。就是我酿完的酒我在什么地方进行陈酿储存啊。第四个呢，一定啊有自己的灌装车间啊。酒庄酒一定是在酒庄里面灌装完成的。第五个呢，一定要自己的化验室。 化验室。 化验室，这个化验室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化验室就是跟酿酒师的眼睛一样。因为我们呢可能会看到这个外观，包括尝到它的芳香物质，但它所有的理化指标你的感官是分析不到的，所以靠这个化验室呢把所有的理化指标要分析，然后传达给这个酿酒师。第六个呢，一定要有自己的平储酒窖。因为酒庄酒，特别是陈酿型的酒庄酒呢，它需要灌装结束以后再平储，再待一段时间以后才能销售。 就是酒窖都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木桶里面， 对对对对，橡木桶里面陈酿储存的 一个酒窖，然后灌装到瓶之后还需要再有一个专门的酒窖来。 对对对，它还需要一个平储的酒窖，因为它两种呢需要的温度和湿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进行储存， 不是简单的说咱们放地下室里就行的。 对， 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 贵有贵的道理。 那肯定的。这个什么都摆在价钱上了。所以刚才就是您和我们 所说的是酒庄酒。 那酒厂酒就是以上都没有吗？ 酒厂酒它大部分是怎么操作的呢？它可以没有种植园，就是葡萄园，没有发酵车间，没有酒窖，没有瓶储，没有化验， 都没有 啊。它可以只有一个灌装车间，含有几个大罐，从国外进这个原汁，然后到国内以后进行贴标，啊，所以他们成本非常低，因为他们的投入就少了，他没有各种基地的投入、设备设施的投入，啊，相对来说呢，像这部分酒呢，大部分价格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说，从国外进过来的这个原浆酒也是，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质量？ 它实际上是分两类，一类呢，它就是那个瓶装的，像这个瓶装的呢，它大部分高质量的还是很多的，也有一部分的是什么呀？也有部分是这个罐装的，但罐装的呢，相对质量就会，低很多，因为它成本就很低。 所以基本上咱们在超市上买到这个29啊39块钱这样的，基本上就是您所说的罐装酒了。 应该是大部分是罐装酒，但有一部分也是这个瓶装酒。这个瓶装酒呢，在国外呢，它产量比较大的，所以它价格会很低。 好，那再次的感谢张先生哈，真的是长知识了，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的知识哈。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也可以驻足一下啊，留守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葡萄酒方面的知识。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百度小百科的呢，是莱恩堡酒庄的酿造师，葡萄酒哈，酿酒师张梦辉先生。哎呦，我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莱恩堡酒庄呢，位置呢也就是坐落于北京市的房山区，算是北京近郊最大的一个酒庄了。占地面积有1000亩吧？ 有1000多亩。 然后也算是离北京 最近的一个酒庄。 最近的一个酒庄啊，莱恩堡酒庄也是环境特别的好。那大家感兴趣 的呢， 对，可以去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有这个照片，还有一些承担的业务哈。那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呢，就是莱恩堡酒庄，莱呢就是蓬莱仙岛的莱，恩就是恩赐的恩，堡呢就是 城堡 的堡， 对， 莱恩堡酒庄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葡萄酒的一些品鉴的知识，一起来做一些高大上的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7度，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优。近日空气当中柳絮纷飞，加上风力不小，所以提醒您出门注意戴好口罩，切莫让柳絮影响健康。 稀有灵犀，轻松手带。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月享两年零利率。地址：房山区演村镇演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转动春夏秋冬，一切好像不会很懂，但就在你我不经意之中，最美好的一世尽头，当星星已不再出现在夜空，你还有多少梦想，多少希望？曾离去，生生不息，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慢慢流过岁月，人往，有些爱永不更改，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最美好的已远走，能不能 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 嗯，我是腾腾。 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哈，要聊一聊这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红酒。关于红酒呢，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懂得真正懂得品酒的人还真的为数不多。 嗯，真的不多。反正我身边是暂时还没有说特别懂的，就是喝一口就能尝出来这个酒哎不错。 嗯， 真的太少了。 你看这个，你像我平时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人也是，给你一瓶你说几十块钱的酒和几百块钱的酒，肯定能喝出这个几百块钱的酒好喝。 嗯， 哎，但是为什么好喝？好喝在哪儿？ 说不出来， 哎，就说不出来。 甚至有可能说，哎，你如果给我一瓶几百块钱的酒和给我一瓶几千块钱的酒的话，可能我觉得那几百块钱的会更好喝一点。这、就是、 甜的更好喝。 哎、对啊。但是这个葡萄酒到底什么样的酒是好的，什么样的酒是不好的，这个相比而言差异化又在哪儿呢？ 嗯， 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和我们来科普一下，上上课。 嗯， 那就是来自北京莱恩堡酒庄的酿酒师张梦辉先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再次的欢迎您，张先生。 嗯，谢谢大家。 哎，这个刚才节目当中哈、啊、您已经和我们普及过了，说这个二三十块钱的叫所谓的罐装的酒厂 酒、 哎、 对，酒厂酒 和这个好的酒庄酒之间的区别。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同样是酒庄酒，应该也是有贵有便宜，有好有次吧？ 对。 嗯，那这个同样的都是酒庄酒的话，那它这个差异化又体现在哪儿呢？ 一个是分产区。 嗯， 这个产区呢就是 南方的和北方的。 啊，对，它确实不一样。 哦，真的、 啊、真的不一样。 嗯 啊， 就像这哎，是不是新疆，你看新疆葡萄甜，是不是酿出来的酒就格外好喝呢？ 哎，您说这个非常到位。它现在就是什么呀、 哎、 一个是宁夏、 哦、 一个是新疆、 嗯、 一个是河北。 哦， 目前呢就是国内有这么几个产区是非常好的。 嗯， 当然包括咱们北京产区了。 嗯 啊，所以它一个气候条件，一个土壤结构，会决定你的这个葡萄原料， 嗯， 能不能酿出好酒。 嗯 啊、 哦、 我们在酿酒师在一直在说，就是七分种植三分酿造。 嗯， 首先你要酿出一瓶好酒的话，原料是最关键的。 嗯，你要有一个好葡，也不是一个 啊，一定要有好的原料、 哎、你一定要有好葡萄才行。 对，但这个好的原料呢、嗯、必须在一个合适的气候条件下，合适的土壤、 嗯、 啊、 嗯、 温昼夜温差一定要大。 嗯 啊，日照要长。 嗯哼 啊，只有具备了这几个条件以后，然后这个葡萄才能好。 嗯 啊，另一个呢就是管理。 嗯 啊，管理上所有的别的国家，包括咱们中国和国外的这个管理方式也不太一样。 嗯， 因为像法国它属于这个海洋性气候，冬天不用夏加冬埋。 嗯， 到国内呢，它所有的这些欧亚品种到中国以后需要埋在地下啊，所以它很多成本也会增加。 哦、嗯， 但是我们酒庄呢，根据这些条件呢，就是改变了一下它的种植方式。 嗯， 啊，我们的种植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嗯， 是独干、多蔓、双角度、水平干、结果枝。可能大家感觉非常绕嘴。 我这个脑子还没过过来。独干、多蔓、双果枝。 双角度、水平、结果枝。 哦，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给我们解释一下。 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呀？到中国以后，这苗子呢，到冬天，因为它这个天气气候条件，必须把它埋在土里面。 嗯。 如果说我们按照法国的种植模式呢，它可能在埋土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把那个枝条折伤了。 嗯 啊，他们那边基本上种植都是直立干的，像我们这呢必须把它弯下来。 嗯 啊，像弯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是如果独蔓的话，它将来几年以后就几乎弯不到下去了。 嗯 所以我们呢在栽培的过程中呢，刻意就让它有个角度。 嗯 啊，这就是便于冬埋。 嗯，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水平干。水平干是什么呀？就是说酿酒葡萄一定要是同时开花、同时发芽、同时结果、同时成熟。 哦， 四个统一。 嗯 啊，因为酿酒葡萄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嗯 啊，酿酒葡萄呢它必须保证葡萄的统一度。 嗯，那这个统一度到底有多高呢？ 统一度它大部分它的误差应该不会超过一到两克啊，它的糖度，我说的它的糖度。 哦，糖度。 对，它的糖度。 哦，就比如说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葡萄采摘园嘛、 嗯、 有的人喜欢这个采一些比较这个还没有熟透的葡萄。 嗯， 有的人就喜欢采那个熟的很大的。 对， 那其实这两种之间就是完，如果酿酒的话，这两种就不能 这两种是不太符合的。 哦 啊，我们酿酒呢一定要是统一成熟。 嗯、 哦、所以我们的价面呢跟别的酒庄别的产区可能不太一样。 嗯，所以这个也是莱恩堡酒庄目前为止对这个葡萄种植这一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是吗？ 对对对对、哦，这应该是我们最早在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摸索出来的，这种管理模式。 嗯， 啊， 这也是要酿造出这个好酒、顶级的好喝的葡萄酒所必备的一些条件。 嗯，这个应该说是必备条件之一。 嗯，就是种植这方面。 对，种植这一块。 嗯嗯嗯。嗯嗯 啊， 我们现在也在控制它的产量和质量，所以我们酒庄呢一直在注重两点，一点呢就是质量一定要是最好的， 嗯 啊，产量呢不能过高， 嗯 啊，所以这是我们酒庄的宗旨， 嗯， 另一个在设备设施上，我们酒庄呢目前来说是中国第一家，所有的前处理包括浓机到发酵车间到酒罐到我们的橡木桶陈酿的桶， 嗯， 全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哦， 啊，目前是中国第一家。 嗯， 啊， 只做法国葡萄酒酿造设备的搬运师。开个玩笑啊，您只是说，嗯， 人们都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好的原料，你必须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设备，嗯，其实你要做出来一款高端酒，实际上也挺难的。 嗯， 所以在原料上我们控制的非常严格。 嗯哼， 然后到发酵车间呢，我们对这个设备设施这块要求的也非常严格。 嗯， 所以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了，意大利的、法国的这种发酵罐，还有橡木桶发酵罐。 嗯 嗯，从老世界的橡木桶发酵罐到现在的不锈钢发酵罐，我们这里面都有。 嗯 啊， 这个是咱们酒庄的非常。可以说是高科技的，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一些措施方面设备。 对对对对对，嗯，设备这块应该是最先进的了。 嗯，所以其实说咱们能够想象出来啊，你要想酿造一瓶顶级的葡萄酒，首先就一定是需要顶级的原料，然后需要顶级的设备， 没错， 同时再需要顶级的工艺和手法流程。 对对对，您综就是你综合这几点非常到位， 是吧？然后呢就能够成就一瓶顶级的葡萄酒。目前为止莱恩堡酒庄刚才这个咱们的酿酒师张先生也和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从这个酿造方从这个葡萄的种植方面，那是就是要求就非常的高， 对，一定要严谨。 嗯，然后包括这个器材设备的引进，也都是全部采用了意大利啊、法国之类的进口，也是全中国第一家。 对， 嗯，可以，现在可以说是设备最好的吗？ 现在到目前来说是进这些设备的， 嗯， 中国现在没有呢，只有我们一家。 哦， 全部进口的。 好，好，那这个莱恩堡酒庄哈，其实说到这里，大家我觉得。这个馋虫就勾起来了。 尝尝 哎，我们这个咱们酿出来的酒的价位都分别在多少到多少呢？ 我们的价位从100多到300多啊，将近400块钱。 嗯，哎，那 各种价位都有啊。我们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刚才大家聊的时候说，有的喜欢桃红，有的喜欢半甜。 嗯 啊，所有口感的我们都有。 啊，就是不一样哈。 对， 好，那其实我们听众可以直接关注公众账号哈，莱恩堡酒庄。那莱呢，就是蓬莱仙岛的莱，恩就是恩赐的恩，堡就是城堡的堡，莱恩堡酒庄五个字。咱们关注公众账号，点进去，所有的红酒的产品，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西餐厅，是吧？ 对，我们有中餐， 哎，嗯，可以招待一些客户，办个生日宴会，当然了，还有这个草坪婚礼啊之类的很高大上的场所啊，莱恩堡酒庄都有涉及到。那么关注公众账号莱恩堡酒庄就可以了。同时呢，咱们的电话是8036-0997，8036-0997。感兴趣的听友呢，如果需要订座呀、去吃西餐啊、去买酒啊，都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电话8036-0997。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到底怎么品酒。 好了， 我们就来进小段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000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11号，好音乐959

患难与共情深重，愿和千山万水心心交通。有了你，有了我，让梦纯真到永久，告别昨日沧海后。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感谢您回到我们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江帆。 嗯，我是彤彤。 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哈，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葡萄酒的话题。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就问了彤彤一个问题，这个葡萄酒最贵的你喝过多少钱的？ 几千块钱的喝过。 最便宜的呢？ 就超市买的五六十的。 可能我们大多数哈，你像白领一族的话，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喝过几万块钱的酒的话，基本上咱们喝到葡萄酒的区间价位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嗯。 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少有人说能真正的品尝出葡萄酒的好坏。 嗯，好喝与不好喝。 对。 不知道为什么好喝与不好喝的分别在哪里。 对，以及说为什么说这个酒好，这个酒好好在哪儿呢？ 嗯， 可能说刚才我们这个也是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哈，来自北京莱恩堡酒师莱恩堡酒庄的酿酒师张猛辉先生来和我们普及了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咱们喝到的一般比较贵的酒都是酒庄酒， 嗯， 那稍微你看超市里几十块钱的呢，可能大部分都是酒厂的罐装酒， 嗯， 那肯定。这期间是有区别的，对吧？而同样是酒庄酒呢，它也有高级和这个普通的区分。 嗯， 那主要区分在首先原材料， 对， 对吧？你得用顶级的原材料，葡萄的种植就非常的讲究。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设备。 对， 哎，酿酒的设备 进口的， 哎，也是非常讲究。当然了，还有这个酿造的工艺和手法， 嗯， 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过程等等。 嗯，所以说，咱们最终生产出来的这个葡萄酒这些产品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嗯， 刚才也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张先生和我们做的讲课哈。 嗯， 哎，那张先生，其实话说到这里，我就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了。你看这个道理原理我们都懂了。但是你现在，你可能给我两瓶酒，然后一瓶几万块钱，一瓶几十块钱，我能大体根据您刚才教我们的啊，我能说这几十块钱的是怎么来的，这几万块钱的是怎么来的。 对呀。 但是你让我喝，我还是喝不出来。 口感有什么样的？对，有什么不同呢？ 对，因为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也都是想，哎，学学这个品酒酿酒，觉得是一件很高大上的事情，但是好像。很少会有这个酿酒的班或者什么的，是吧？没有人教啊。 嗯 啊，那您能不能来教教我们？你说这个， 嗯，可以。 嗯，口感还有挂杯度是吗？ 可以， 哎，等等的 可以。 嗯， 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品酒的小知识。 嗯，对。 另一个呢，实际上我们酒庄也具备这个培训的这个功能。 哦，是吗？ 啊，对。现在我们跟这个。 嗯， 一箱包括法国的干法，然后都在进行合作。 嗯， 啊，造我们酒庄以后就可以考试，然后拿到国际证书，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属于这个是属于品酒师培训是吗？ 啊，对，品酒师、试酒师都是没有问题的。 哦，好的，所以您听好了哈，莱恩堡酒庄目前所提供的服务，除了说是葡萄酒的酿造啊，以及就一直到销售的这一条龙以外，还有这个西餐、中餐的， 对，西餐、中餐、自助餐、婚庆、婚宴、足球，都涉及到，然后这些呢， 然后还涉及到 我们的培训机构， 对，是这个品酒师的培训。 对， 感兴趣的听友呢，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甭管您是吃饭订座，还是说这个马上要结婚了要订场地，或者说您想买葡萄酒，或者说您对这个品酒感兴趣，想学习一下品酒的课程，都可以来联系北京的莱恩堡酒庄，电话是8036-0997，8036-0997。 嗯， 好的，那咱们回归正题，来，您来继续说。嗯 啊，品酒呢，实际上如果让我认为呢，就是什么叫好酒呢？适合自己的就是好酒。 哦， 啊，比如说我喝一款酒，我感觉非常不错，然后你啊，在你口感里面，你可能就感觉它的厚重感也好，圆润感也好，可能因为每个人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嗯， 包括南方和北方，有的喜欢吃辣的，有的喜欢吃甜的， 嗯， 所以 我们的感官是不一样的，品到的酒也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大师品的酒是非常不错的、 嗯、 而且拿到了国际上的各种证书也好啊，大奖也好、 嗯、 但有些人刚接触以后呢、 嗯、 对这种酒可能不太认可， 嗯， 它需要一个过程， 嗯， 但是我们要简单的品一款酒的话，其实就分几步， 嗯 啊，一个是它的香气， 嗯 啊，首先一款酒呢，你的香气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异味出现， 嗯 啊，就是不愉快的味道， 嗯 啊，另一个呢，它的色泽啊，它的颜色、 嗯， 像咱们正常的葡萄酒呢，它就是宝石红或者深宝石红或者浅宝石红，就这几类、 嗯、 啊，要非常透亮干净、 嗯、 啊、 嗯。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口感， 嗯， 口感呢，你不能说有尖酸或者说有粗糙的单宁在里面， 嗯， 让你在下咽的时候非常不舒适，这种感觉在里面是不对的。 哎、嗯嗯，我知道很多时候，你看您刚才所说到口感这个尖酸，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是、 嗯、 没有醒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有的酒是需要醒酒、嗯，有的酒是不太需要醒酒。 哦， 嗯、 还不是所有的红酒都需要醒的。 对， 好讲究。 嗯、有的酒呢，比如说有的老酒，它可能在。饮用之前需要开瓶、 嗯、 放在醒酒器里面、 嗯、 至少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 需要和空气充分 接触、 啊、 对对对对、 嗯、 接触以后它的香气就出来了， 嗯 啊，而且品酒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讲究，包括它的环境，它的温度， 嗯 啊，它用所用的酒杯， 嗯， 都很有讲究， 嗯哼， 有很多人就说一拿酒杯的时候在不停的摇摇这个酒杯、 嗯 就看到的 挂 杯， 挂杯度 啊，实际上的挂杯呢是分好多种， 嗯、 大部分酒呢都会挂杯。挂杯是什么呀？ 嗯、 一个是酒精度啊、 嗯， 只要有酒精度的，无论是白酒或者说咱们这红葡萄酒都会有这个挂杯的现象。 嗯、 另一个就是它的什么呀？干浅出物， 嗯 啊，干浅出物呢就是它的这个浓郁度，就是葡萄的成熟度。 嗯 啊，但是呢流速越慢，实际上越好，说明它的浓度越高。 哦、 嗯， 是这样看的，所以它挂杯度就会更高，是吗？ 对对对。 哎，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可能根本就不懂这个品酒这方面， 也在摇， 对，但是就喜欢摇，就喜欢拿着酒在不停的摇摇摇、 嗯， 然后甚至咱们很多时候看电视哈、啊，香槟， 嗯， 香槟也喜欢摇，饮料也喜欢摇， 对，真的。 哎，这个您说到香槟呢、啊，我就可以简单的说一个， 香槟是需要摇的吗？ 啊，香槟绝对是不能摇的。 啊，不能摇的是吗？ 啊、所以它。它拼每种酒， 嗯， 温度，它用的杯子都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拼香槟和拼这个，红葡萄酒，它首先用的杯子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有像这个香槟呢，它有气泡， 啊对， 啊，我们在拼这个香槟的时候，一个是看， 嗯， 看到的气泡， 嗯， 啊，它的持续性，啊，然后在耳朵里面听这种清脆的声音、 嗯、哦，还要听呢、 啊、对对对、 嗯、 听这种清脆的声音，然后闻它的果香， 嗯 啊，这个是不应该摇的， 嗯， 如果摇本身它这个酒杯呢，它是用的这种特别长特别细的一种酒杯， 嗯 嗯, 嗯 啊，像那个红葡萄酒呢，大部分它就是这种高脚杯，而且那个瓶身比较大，在摇起来比较方便， 嗯, 嗯 哦 啊，所以他们两个酒呢就是在饮用温度上也不一样， 嗯 啊，一般的红酒呢大部分饮用在12到16度之间， 嗯哼 啊都可以， 嗯， 像这个香槟呢一般呢我们在10度以下、 嗯、 啊7-8度、 嗯、 啊，然后它的口感会非常清爽， 嗯 啊， 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好的，那所以说咱们平时电视上看到的这个经常办个舞会啊，特别是女孩子、啊、穿的特别漂亮靓丽， 嗯， 然后这个右手边拿着香杯一直在缓慢的不停的摇，这都是错误的， 对， 不要盲目的去模仿， 嗯， 好的，那再次的感谢张先生哈、啊、张先生呢是来自北京莱恩堡酒庄的专业的酿酒师，那今天呢也是和我们带来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哈、啊、感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您聊一聊这个红酒葡萄酒品酒的那点小事儿哈，想学到更多知识的话、 嗯、 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莱恩堡酒庄也承担这个西餐啊还有中餐啊、 嗯、 足球 婚礼 婚礼场地，哎，这个像很美的草坪婚礼啊等等的、 嗯、 各个方面的业务都包括哈，甚至还有品酒师的培训、 嗯、 当然了最主要的业务还是这个酒庄的这个葡萄酒的经营哈、啊 嗯、 您感兴趣的都可以关注一下莱恩堡酒庄的公众账号， 莱恩堡酒庄五个字，莱呢是蓬莱仙岛的莱，恩就是恩赐的恩，堡呢就是城堡的堡。莱恩，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即日起至4月7号，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行动热线0061377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新闻网消息，全市首个微税厅落户房山。良乡高教园区微税厅将直接服务包括北大创业训练营、创新谷、青年创业园等22个双创平台，约2100多个双创项目，涵盖预约办税、微信取号、网上办税厅辅导、涉税咨询、发票出核和办理税务登记等16项业务。北京晚报消息，北京也将有自己的菜系了。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专家研讨、论证与整理，6号下午，京菜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菜系概念正式发布。这也意味着以川、鲁、粤为代表的中国八大菜系今后或将成为9大菜系。作为振兴京菜文化工程项目之一，为期3个月的首届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6号同时启动。此外，京菜推广活动还将组织京菜大赛，认定一批京菜名店、京菜名菜、京菜名厨，由消费者评选最喜欢的京菜门店、最喜欢的京菜菜品等。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回不 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北京时间的16:53，感谢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 嗯，我是腾腾。 今天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跟大家普及了一个小时关于红葡萄酒的知识，当然了，我个人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哈，今天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了。那么也再次的感谢咱们今天的嘉宾哈，也是非常专业的酿酒师，来自北京莱恩堡酒庄的 张先生。 哎，张先生哈，张先生，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问你一下哈，莱恩堡酒庄，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是离北京最近的，然后面积最大的，得有1000亩这样一个算是比较高端的酒庄了，是吗？ 对对对。 咱们所生产的葡萄酒首先是 酒庄酒， 酒庄酒肯定不是酒厂的罐装酒啊。 嗯。 然后呢，在酒庄酒当中呢，咱们也是采用的这个一级的原料。都是自己种植的葡萄， 对，自己种植自己管理， 也是非常严苛的管理手段。 对， 然后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设备是全国第一家全部采用法国和意大利进口的， 法国和意大利进口的， 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家，是吧？ 目前从我了解来说是中国目前来说第一家， 第一家哈。 对，因为我们从农机、从拖拉机包括修剪这些，拖拉机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拖拉机都是法国的拖拉机，这个有必要吗？ 因为它，个头比较小，但是马力特别大。操作起来比较便利。 这个是为了操作便利，不是说为了，不是说用了这个法国的拖拉机，葡萄就会生得更好。 不是，它主要是方便操作。 那是我理解错了。当然了，这个莱恩堡酒庄呢，不仅仅说是承担着这个葡萄酒的生产销售一条龙，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看品酒师培训， 对， 以及咱们 婚庆婚宴， 婚庆婚宴，还有 MV。拍摄，包括明星拍摄， 然后还有这个吃饭也可以哈，可以在那招待个客户，品着这个酒厂酒，品着这个 酒庄酒， 酒厂酒，对不起，品着这个酒庄酒，非常好喝的，然后还可以边吃牛排。那咱们这个西餐主要经营的是， 我们主要是经营的法餐为主， 法餐， 对， 都有比较好吃的 牛排各种牛排，包括咱们的。创新一些新的这个菜品。我们现在酒庄也是在，我在门口就是刻了两块石头。就是在有四个字，一个是勤奋，一个是创新。所以我们在西餐也好，包括我们的种植管理也好，包括我们的酿造也好，都在这个模式在进行去做。我们一直在说，你要想创新，首先要勤奋。所以他们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的种植管理模式呢，跟别的酒庄就不太一样嘛。我们就是三代分明，有通风带、结果带和光合作用带。所以我们一直在管理上都是用量化来控制的。 我们可以去参观吗？ 可以，当然可以了。 没问题是吗？打电话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有个优惠，就是什么呀？每周日可以免费品酒参观。 还可以， 对， 那不错啊，那这个周日我可以去吗？ 可以，欢迎你们。 每周日咱们的听众还可以去免费的品酒参观。 对，品四款酒。 品四款酒，免费参观。 对。 然后今天在咱们的这个99和895电台的现场，如果说您对莱恩堡酒庄的酒感兴趣的话，打进电话去咱们买酒的话，还可以享受九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是吧？ 对， 那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108036-0997，0108036-0997。其实说完了这个酒这一方面哈，我还是想绕回到一个话题上，就是莱恩堡酒庄环境特别好，可以承担婚礼用地。 对， 比较高大上的，现在比较流行的草坪婚礼。 对， 那这个好像有很多明星在咱们那儿办过，是吗？ 对对对， 都有谁呀？ 像任贤齐 小齐，任贤齐， 林心如，周群，安徽卫视的主持人周群， 那是我女神，我和周群的那个合影还到现在还留在我手机里， 我也很有合过影， 是吗？ 然后还有那个甘丽君，有很多的明星在我们这儿。 办个生日会啊， 对，一个是生日会，包括我们的，因为建筑风格非常漂亮，环境很优雅，然后很多的明星呢，把这种那个拍摄，都放到我们酒庄了， 然后周天咱们听众还可以免费去品酒和参观，这您怎么不早说呀？节目要结束了，您才说。 如果大家有那个，大家那个有幸的话，可以什么呀？在酒庄里面，看到很多的明星， 是吗？ 真的， 有特别的心动哈。 因为每周我都去， 每周你都去凑那个免费的酒喝，是吗？好的，那我们节目最后再次的说一下哈，这个莱恩堡酒庄可以承担婚礼用地。哎，那既然明星都在，明星都在那儿办的话，这个价钱是明星的价钱吗？ 你们可以 好贵的是吗？ 享受明星的这种待遇。 但是 价格它是非常亲民的。 那就可以， 那还好。 看我给您挖了个坑，您就往下跳了，那就可以哈。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放心了。所以如果说最近咱们正合适在考虑办个什么宝宝生日宴啊，或者宴请个朋友啊，或者说准备要结婚的话哈，都可以在挑选场地上都可以来考虑一下莱恩堡酒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请宴请客户啊，或者说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法式浪漫的一种风情，边品红酒边吃着牛排西餐，还可以边看到非常美丽的葡萄园的这种景象，您都可以直接联系莱恩堡酒庄，每个周日还有免费的四款酒可以品尝，还是免费参观的，而且我们听众买酒的话还可以打九折优惠，还是不错的哈。节目的最后再说一下莱恩堡的电话是